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谢谢。 咱们在城管队伍当中哈，也有功夫非常高强的人物。在武汉呢，就有那么一位城管，他白天呢负责追小贩，晚上呢自己当小贩。 嗯， 然后这两天这个武汉的城管部门态度非常好，有记者去查询啊，他首先说，我可以首先保证的是，他一定不是临时工。 嗯， 然后这两天公布了一个结果，说这位城管队员啊，他是无间道，他是卧底啊，非常厉害。他白天在那边查小贩，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了解这个小贩的生活，包括掌握一些怎么样，我估计哈，怎么样取缔他们的这个技巧。这位城管大哥呢，每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自己摆摊，应该是卖杯子。据说是卖这个杯子，但是呢看来伪装的技术做的不是很好，就被记者发现了。记者说，白天穿制服的人跟晚上卖杯子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啊。 现在不是说提前暴露了吗？ 哎呀，这个曝光了，我觉得这个 人家可能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大计啊。 你让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替他可惜啊。什么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个他的这个城管队的这些哥们儿就把他的身份给曝光了，也不保护他一下，这下人家断了生路了吧？他这个卧底也没法继续干了。 但是现在你说是不是卧底呢？网友就觉得这事儿很蹊跷。你说为什么非得搞得像这个警探一样？这事儿有这么复杂吗？ 城管跟小贩之间是敌我关系吗？ 对呀、啊，而且说那个城管队员他呢就翻出来一个经历嘛。他其实2003年就考进了武汉的这个洪山区的城管局，也是本科学历，据说还是学法律的。 哇， 你说说明这个他当城管的那个经历也不短，算下来也该有10年的时间， 是吧？ 如果真的是为了生计考虑，我就觉得也不至于，因为我确实我也听说过一些亲戚他们在城管系统里面工作，有的人待遇是非常优厚的。 真啊， 是 我还以为是待遇不好，所以才要去卖杯子补贴家用。 待遇非常优厚，所以说你为了这么一点小钱补贴家用，我觉得好像也犯不太着。我反倒是会有点相信，真的是想所谓的换位思考。 好， 他说我就深刻的要体验到这个白小贩的平常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他们的思想状况什么样子。而且我听说武汉啊，他们还有一些证据出来。他说人家才摆了多长时间，我就可以交出几万字还是几千字的这个日记。他就每天写下来摆摊的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跟大家分享。 这就说明他这无间道当的还不彻底，真正的无间道都是不留证据的。他这留了证据的话，有一天被发现了就暴露。 这说明敌我关系的矛盾没有这么尖锐，可能也就觉得我每天分享一下我每天这个思想状况和大家观察到的一些经验，将来可能真的是有所作为。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其实我现在反倒是倾向于相信他有可能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换位思考和体验作为他平常对立面的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情况。 嗯， 其实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那个城管呢，我还没有做那个治疗首级的之前，我都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有点神秘。因为城管在我的概念中跟香港的小贩管理队是差不多的工作范围，是不是？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些关于城管执法的一些行为，他们好像比公安警察还要强， 还要威啊！ 对对对对，好像他们有无限的权力，就喜欢侵害人家的财产或者是人身安全也可以。为什么内地的城管是这个样子呢？ 城管在延安的这个城管，他就不仅仅是追小贩了，甚至人家说这个功夫非常的高强。在之前的一起这个纠纷当中啊，有那么几位城管，我们看到的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几个城管跟几个骑自行车的骑行者啊，这个骑行爱好者扭打在一起。最让人刺激的是，竟然有一个城管就过去 双脚腾空跳起，这个重重的落下，这个爆头的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是必杀技来的， 是什么必杀技？ 必杀技， 必杀技。当时我第一反应，我说这我是在看的这个电动游戏的这个招式吗？ 对对对对， 你感觉这个好像是一个杀招。你如果是往 这个人的，你可能发生在现实 生活中，往人的脑袋上去踩的话， 而且旁边确实有人配音说爆他的头，你知道吗？ 嗯，还边上是有人在说了这么一句，应该是一个女性的协管队员，好，这个之前被打了一巴掌之后呢，就说这个要爆他的头，哎，真的就爆了这个头，这是发生在延安哈5月31号的一件事情。起因呢，其实你说这个起因也是非常的小事儿的一件，自行车店把这个自行车摆在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城管第一次过来说你们把车收回去之后呢，这个第二次来了两个修车的人，修车的人他不知道之前城管不让你这个车摆在人行道上，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人进店里去了，结果城管呢觉得你这是挑衅， 对， 你我刚才 车都开走了， 本来都开走了，然后据当时的这个场面描述啊，说这个很有警匪片的味道，城管的这辆面包车哗开过去，吱一声 急刹车， 急刹车，然后哗哗哗就冲下来，就抢车，然后就发生了接下来扭打的这一幕。 嗯， 这好像真的是有一点这个《无间道》里面古惑仔在街头火拼的这个味道。 对，你想象他当时那个心理的状况哈，一开始。我第一次跟你发生口角的时候，可能我火还没这么大，然后本来都已经准备撤了，我下次再来看我怎么办你。结果呢，可能开在车里面越想越不对劲，他就估计也爆粗了。 这团火是越烧越旺。那有些人呢，现场的目击者就说呢，还闻到一股酒气，这个暂时就没有办法证明。好，但是如果说喝了酒的话，我想这个造成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更有可能性一点。那因为爆头的这么一个动作，好，这一群这个延安的城管执法人员呢就在网络上出名了，就是人家说你再城管你再怎么执法你都不带这样的呀，对不对？你这个动作已经是明显是一个攻击性的，或者说以人身伤害，以人身伤害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动作，这就已经完全超越了你的职权。好，这个于是就有这么一个跟进的报道，很快呢就发现这里面有几位就是临时工，哎，这一开始大家都可以预计得到一定出了事儿，反正都是临时工。 其实现在对他们几个处理呢是这样子的哈，一共是8名的所谓的这个违纪的执法人员，现在分别是记过、撤职、辞退，然后踩人头的那个是被刑事拘留了，还有一个呢是被行政拘留，估计这俩呢是正式职工，就真的是有权去执法的，剩下几个就是临时工。其实临时工在当地呢他们待遇非常不好的，一开始他们这个收入啊，据说只有600块钱，就包括那个姓黄的那个女孩说的嘛，因为当时基本上就是 穿黄衫的那个， 对对对，穿黄衣服的那个女孩，其实姓郑啊，叫郑圆圆， 对， 基本上是因为她的几句话是点燃了整个的， 她被打了一巴掌。 一开始是他出言非常不逊，他整个人也没有穿制服，穿那个黄衣裳，然后就开始嘴里骂骂叨叨的，结果呢就那个店主就非常不买他的账，听了就很火，很火之后他俩是先动手完了之后呢，估计是看到自己同伴被打了，其他的几个男队员 英雄救美来 看不下去，结果呢就说抱他的头，就一脚就踩上，我们就看到视频里面让人看得非常气愤无法接受的画面。但其实就他而言，就大家就追访他，他说你平常你是不是一个性格就不太好的人，他自己倒也承认，他说确实我脾气一向就不太好，而且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改变过，尤其是进了这个城管队之后呢， 脾气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糟。你也会发现呢，有的人确实我没法执法，动不动呢嘴里就骂骂咧咧的，我受不了之后我就跟他来狠的，来狠的之后呢双方就厮打起来，这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还有过一次，也是在这个收小贩的摊子上被人骂了，骂了之后呢人家就给抓了，你知道吗？ 抓 他 脸， 到现在那个疤还留在那儿呢，但是他说我也没办法，我就这个脾气，而且也是被领导说过好多次，他说你这脾气得改，但是一到那个气氛之下就控制不住，据说他现在压力非常大，说我好多次我都不想活了，也很担心我爸妈怎么办，家里人会不会受到影响。你看 会不会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樊叔你提过，就是临时工，临时工在那个城管的编辑，不在那个城管的编辑里面，就是没有享受到公务员的那个权益，对不对？ 执法权。 对对对，是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呢就是有一个 委屈的一个感觉，所以呢， 委屈吗？ 委屈，对，所以他们做城管的话，就是按过往的一些情况，就是他们尽管是打人或者是什么都没有什么后果，所以他们就让这个途经就 你是 觉得平 常在生活里面他们就是被害者是吧受欺负的，所以呢一有这个机会报复人家 对 自己就会使出浑身解数、 哎、这还真别说哈、嗯、这个城管我们一直觉得城管都是一个感觉一股匪气非常重的职业、 嗯、 经常让人觉得是凶神恶霸、嗯、哈。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城管这个行业呢其实也是一个高危行业哈、嗯、究竟怎么个高危法，我们休息会儿，三点换新闻，今天继续聊聊这个城管。凤凰 U Radio 三六环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星， 我是樊素， 我是谢谢。 刚才说到为什么城管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哈，我们看一看在延安的这个城管事件中，开始被打了一巴掌的这个女性的城管队员，她叫郑媛媛。 嗯， 郑媛媛是什么情况呢？初中毕业，在卫校上了一年，中途退学，18岁就应聘做城管的协管员，只培训一周就上街。协助巡查稽查，每天面对的呢就是当然在城管看来是无照经营占道经营的商贩，那有一些商贩就是你劝他他也不离开，然后渐渐的每天就冲突啊就多起来，相信这次的事件也不是郑媛媛第一次碰到，像郑媛媛这样被打的还算是比较这个轻微的情节，我们在之前的新闻当中我们注意到嘿发生这个人身伤亡的城管的这个事件也真的是不少，比如说之前就有广州的城管执法人员温一鸣好在劝阻小贩离开地铁口摆卖之后呢被围攻，制服被撕烂，然后还这个下体被打，另外广州的一位城管的执法人员也是被商贩袭击，头部被砍7刀。另外呢比较知名的全国性的事件呢就是2006年的时候，北京海淀区的当时一位城管的副队长是被这个商贩的名字叫崔英杰是用尖刀刺死，这个事件在当时也是激发了极大的讨论，有很多人就下了一个判断说城管这个行业啊，你别看虽然说他的这个公众形象非常的不好，但是呢他的具体的一线的执法人员有的时候呢在背负骂名的同时哈也面临着一定的生命危险，可以说是一个两头都不讨好的一个职业。 没错，其实很多人就会问哈，说为什么城管的形象现在这么糟糕，尤其是跟警察相比， 是 就是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呢旁边可能没有这么多想要拍下你犯罪证据的这些目击证人、嗯、你看现在为什么延安城管出这次事儿，很多都是普通的拍客拍下来的嘛、嗯、后来也是给整个案件提供非常多的证据， 而且呢你看之前几次啊、嗯、广州的这个事件里面大家也会有这么一个心理啊哈，先只要发生冲突先喊城管打人， 一看到城管执法都觉得一定是在非法的，一定是在欺负弱者， 对、嗯、 所以非常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哪儿呢，警察执法的时候你们对付的是坏人， 嗯， 可是城管在执法的时候 你们 对付的是穷人、 啊、 会觉得你们欺负的是弱者、嗯、是穷人，我就看过一些报道说在北京嘛，其实北京相对来说城管的队伍算是在全国来说是比较规范 的 比较文明的、 嗯、 但是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也会遇到非常多的困境，就比如说你不能动手但是又不能让人跑，那怎么办嘛，这个东西你说我又不能给他伤着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人家跑了、 嗯、 我没办法，然后还有人说看到一些残疾人在街上卖书法呀、 嗯、 但是大家看到一定会觉得你说本来就觉得挺心酸一个事儿、 嗯。 然后如果城管队员去执法的话被周围的市民看见了一定又是你看又在欺负人 啊！对， 你看这没办法，他说可是依照我们这规矩来说这必须得取缔，他首先没有牌照、 嗯、 你说说小了是影响市容，其实说大了他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法规、 嗯、 我可以拿出一大堆来告诉你是影响了、 嗯、 但是我执法的时候必须就会遇到这样的困境、 嗯、 可是你说没有城管行不行的不行，如果说我们一个礼拜不执法 你又看到北京市，这是完全不像样了。 嗯， 就是说其实老百姓对于城管他们自己觉得啊，我们有很多委屈，然后其实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我们城市管理人员，对于整个城市管理当中赋予我们的职责，其实老百姓是不懂的。 嗯， 他们这么说。 他的 那其实那个城管，我其实对内地的城管的工作就好像只是刚才说的，就是看看那些资料，知道他们在维持那个公众的形象。其实在， 香港也有城管吗？ 香港不叫城管，香港叫做小贩管理队。 小贩 管 理队更直接，就说明白了，就是抓你小贩的。 对，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去管理持牌小贩的贩卖活动。 持牌小贩， 对， 嗯。 并做这个非法的摆卖，采取执法的行动。 对， 那在香港来说呢，那个城管跟那个小摊档的那个贩主的那些冲突就没有那么激烈，很少要动手动脚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过。这是在香港呢，其实在2006年有一个老头，他给那个香港的那个小贩管理队醉，因为他在摆卖一些东西的时候就醉，因为他抓的时候他就要 罚款。 对，但是呢这个逃跑的人呢给醉了之后，他就掉进一个河，就给淹死了。对，还有呢，就是过去也有一些城管追一个小贩的时候呢，这些小贩在逃脱的时候就给这些车就撞倒了。 嗯，这个是经常有发生的。 对对对对，其实在香港来说呢，香港的小贩管理队，我常常说城管，香港的小贩管理队呢，其实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在对付这些小贩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但是他们很少会动手去打或者是暴力的情况。但是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不太好，因为很多人也跟就是内地的一样，就是说啊，你们这些小贩管理队就是专对付那些穷人、 对 老人、 对 跑不动的人。 嗯， 那城管呢，其实我在过去一些博客看过，有一些人就替那些小贩管理队说开脱，就是说是因为怎样的，那小贩来说有一些是年轻人，有一些是老人，他们抓到的肯定是跑得慢的那些老人。 对啊， 所以呢 跑得快的人 他 们抓不到。 每次看到就是好像的小贩管理队在欺负那些老年人，但是他们在执法的时候就是怎样，因为年轻人早都已经跑掉了，他们怎么能抓到呢？ 真是哈， 就是香港城管的情况。 但是香港跟内地还是很大不一样的。你看这次延安出事的大部分的执法人员是临时工，其实他们临时工跟正式编制人员他们有一些职权上的分离。 临时工这个名字啊，其实很让人困惑。按照中国的现在的合同法来说，理论上是不可以有临时工这种职业的。他的强调是协管人员。协管人员我们的理解是临时工，但是他又其实不是那么临时的一个性质，他仍然是有 一 劳动合同的一个关系。 他一定不是公务员 啊，对， 所以他一般的 他可能不享受编制。 对、 啊， 一般的队伍是说两个正式的员工，然后再配七个协管员。 嗯， 你说正式执法的时候怎么分呢？就比如说我下发这个行政命令，然后由下面的人，就那几个编外人员，你们去协助我们执法。但其实协助着，大家就忘了，就觉得大家是一起的嘛。 对， 怎么分嘛？这个不分彼此了，结果就是我说你上。一窝蜂全部都是又看到自己同伴被伤了，你看，跟着香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例什么不同呢？因为 香港没有临时工， 他都是公务员，其实他非常担心出问题的。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最后刚才哈森讲的那个 案例就可以查看出来，如果你是公务员的话， 哈森讲那个案例，如果那个小贩他真的是被追，最后发生这个人员生命伤亡的话， 你要担责任的， 你说 还吃官司呢哈？ 小问题你要写报告，严重的开除长俸就没了， 就是你的养老金。 对啊，所有的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会非常小心。执法上怎么样呢？我一旦拿出法律来说你无牌经营，或者说你经营的范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范围，然后我就给你罚单嘛。罚单之后可能不是我来执法，我直接交给法庭。你像我看到2009年有一个案例，说是一个在尖沙咀卖雪糕的一个小贩，他当时也是违规嘛，就是好像是多卖了几十种就不属于他那个范围的，就多卖了个棒棒糖，其实 买一些糖果就给人撞， 非常小事。但是香港你说真是这个有法必依，就非常严厉的说，但是很多人就同情他。你说本来人家 我卖雪糕 的 卖两根棒棒糖，你就 多卖几个棒棒糖就怎么了？但是没办法，法律在哪儿， 结果呢就给他拿到法庭上，由法官来裁决。 嗯， 法官当时其实也受到很多立法会议员呢，包括一些这个行业协会，他们其实小贩自己会有些行业协会的，还有一些市民的一些声援。 嗯， 结果呢法官就判定我就罚你100块钱好了，就没事了。 嗯， 但你说整个从程序上从法律上大家都觉得最后是和和气气的嘛。 嗯， 也没有人说法律不公，也没有说你执法不严，你看这是一个多好的结果。 嗯，那国内的那些城管是临时工，是不是有一个有一个看法，就是如果他们是临时工的话，如果他们做的比较过火一点，也不容易找那些人出来。 这个就是临时工的这个出现的必要性。 嗯， 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临时工跟正式队员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是一个配五个。 嗯， 一个正式的城管配5个临时工。 嗯， 这个呢你就说明第一他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这些人手来做这些事情。 嗯， 你比如说这个追小贩，比如说一个人去追这个人，一个人负责扣住他的三轮车。嗯，对不对？ 能脑补这个画面。 大家自己去想象这个画面哈。这个其实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他可能面对的商贩人是比较多的。 是不是公务员的那个负责发号施令？ 哎，你看他这里面他就有一个副中队长。副中队长负责这个下达这个执法的命令。 对， 好比大师一挥说：“ 你们会， 同志们上。” 这 你们。给我上，然后这个底下 给我打 之类的，底下的这个临时工们就上了，然后出了事儿呢，你看这个到时候就说我是临时工啊，我是临时工，我没有编制啊。 嗯， 啊，你这个我大不了我把临时工我就开除。 嗯， 啊，开除甚至可能以后改头换面的又重新聘回来，这也不知道，因为临时工呢他觉得我就不可以不担责任。所以说对于这个那些真正需要担责任的人呢，他也乐于有临时工。第一，人手上帮他承担了。 嗯， 第二呢，责任上帮他分担了。 对， 所以临时工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最后查出来都说哎这是临时工干的，这临时工真的是有他必要性。一直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临时工的国度哈。 嗯， 这个这真的是有这样必要性的。 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临时工的话，我要去跑去抓去跟人家暴力对抗的时候，那个人身安全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卖力了？ 哎，这个，其实临时工也是很可怜的。 你想这长远的一定会影响大家对城管的印象嘛。然后我去找一下。 嗯， 我说城管到底你怎么解释哈，这个词怎么解释。结果我一翻百度你知道吗，立刻跳出来几个外媒的解释。 嗯， 你像这个卫报他就说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你看讲的很关键。 嗯， 无序状态。泰晤士报说， 嗯， 中国地方执法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 嗯， 然后 就是麻烦制造者。 印度就说主要的任务就是驱赶街头无照商贩以及检查各类的许可证。就查有证没证。 听上去不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 这就是外国人对于城管的印象。 这中国人对这个的印象也 觉得城管是这样。 对，中国人可能觉得城管就直接是恶霸，对不对？ 嗯， 这个那城管你看他实际执行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啊，一直有人在说你看他要把人拘捕。 嗯， 或者是他会把人扣留。 嗯， 这好像感觉像是警察做的事情。 哎，你看真的是有一个新的词汇出来了，叫做警察城管。 哎， 其实这个讨论几年前就有了，就是为了防止说你执法嘛，但你又不是警察，你凭什么执法。 对 啊， 但是城管在过程当中如果我不执法，我就相当于我白干了，我就没有成果呀，就必须得执法。后来就有一个新的词汇叫城管警察， 就是可以抓人的城管， 可以抓人的。然后在什么江苏的淮安啊，还有河北的保定什么的， 嗯， 据说都开始执行了。 嗯， 但是一出来争议就非常大。你说明明城管你就不具备这个执法的权利，执法的资格， 嗯， 现在非得再灌加一个，就更加容易造成混乱。 这个就说到点子上了。关键城管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来这个约束他。 嗯， 一直我注意到在人大其实一直有人提要给城管立法，立部城管法。 嗯， 你说这个还真是有必要。城管的这个职责，城管跟警察到底有什么区别？城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动用他的这个执法的力量？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说明。 对， 好，我们先休息会儿哈，待会儿继续聊这个城管的问题。延安的这个城管哈，除了临时工多之外，其实这个资源也待遇其实还不差，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钟明基，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延安的这个城管，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正式编制的配五个临时工啊。 嗯，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城管大楼非常的威武， 30层高 是吧？ 30层高的一个单独的城管大楼，而且非常威武的在这个楼顶上写着城管大厦四个字，这个作为延安市的一个地标。30层，然后呢其中这个就发现哈，其中有9层呢是办公，还有呢将近18层呢是住宅的部分，还有设备层和停车库。你看这个城管大厦它是一个军事化的一种配置，你上班在这儿，上住也住在这儿，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打破头还要去当城管。你看这个城管它有集资建房，对不对？它还有提供这个住房给你，所以说城管的这个待遇是很优厚的。城管的局长配备的座驾非常的厉害哈，按照这个他的这个公务员的等级呢，他可以坐18万元以内的车子，但是呢事实上发现延安市的这个城管局的局长坐的是一辆的丰田霸道啊，这个霸道应该是国内公务员非常喜欢的一种车型，这个霸道的这个最低配置也要超过40万，因此呢这个记者就是说啊，你这个坐车超标了，那城管局长说哎呀这个车是借的啊云云之类的，反正这个城管肯定是油水是不少的。那很多人就说了，你既然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靠临时工去给你打天下呢？那这个就是 临时工代价小嘛，其实你说几百块钱，就讲了刚才那个郑媛媛她出来也说，其实我刚刚入行的时候一个月才600块钱，后来好像是加成1000块，1000块我如果按照延安当地的这个物价水平，我可能也够吃，我平常还有这个什么补助啊，有制服啊，我平常也不化妆啊什么的，还有什么饭补啊之类的，总之1000块钱在当地我是活得下去的，而且是主要都是按照他那个求职你说水平或者他的学历的话，能够找到这么一份工作 他就 不错 了，对，也就不错了，可能也可以接受。你刚才说了嘛，初中文化，然后读了一年卫校，其实就退学了。在家里呢也是待业了很久，然后呢也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关系啊。之后不是有人爆料说他跟谁谁是夫妻啊，什么什么领导是他的小舅子啊，他这都是胡扯，我没结婚，而且我舅舅在农村什么的。但是一定是有这样的势力， 而且培训了一个礼拜就上街了。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生活样的状态呢，你如果说延安城管爆出又是起高楼什么开豪车，一点也不意外。其实你说对于 他省下来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其实你说对于城管整个这样一个群体的攻击，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对于这个批评政府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靶子嘛，只不过是集中在了那块儿。对媒体来说觉得城管它就是一个新闻富矿，你看只要你肯盯着几天，它就会有一单新闻，就看你有没有时时刻刻把手机对着他们拍。还真的是 没错。在城管爆头的事件之后呢，这个网上传的一张照片是这位城管局长好去到医院，见到这位被爆头的， 去探望他， 对，去探望他，这个是刘姓的自行车店店主。这个生命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直在说啊，他遭受的这个攻击其实真的是致命的， 还有攻击他的人是很胖的， 对，很胖的那一下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一惊啊，我觉得这要出人命了。 对， 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这个生命无忧，然后城管的这个局长就过去向他鞠躬致歉。好，这张照片是贴出来了。但是大家说这个仅仅是鞠躬吧，这只是可能你应该想到的一系列道歉乃至赔偿的开始。在城管方面还没有怎么道歉的情况下呢，网上就登出来一个这位受害者，这位刘姓自行车店主的一封公开信。这个在信中啊，这个躺在病床上脑袋被人踩了一脚的这个自行车店主就说，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然后很多网友纷纷惊叹说，他的脑子真的被踩坏了吗？ 对，他说在这个事儿中呢，打人是固然不对的，但是客观的讲啊，我也有责任。我想呢，当时我如果能够冷静处理，不要太过冲动，也许可以避免肢体上的冲突。在这儿向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他先道歉了， 太奇怪了。 还有呢，就好像我也看过那个信，他好像对那个城管在事后的那个处理的感到很满意。怎么能够满意呢？他 还没完呢，这封信我觉得关键亮点还在后面。他说什么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 要继续革命， 你是不是觉得是延安宣传部的人写 的？ 要继续革命， 文化水平都蛮高的。 是，所有人都说，除非他的脑子真的被踩坏了，否则他是不可能哈躺在病床上还写出那么一封官腔十足的这么一封信。 你想想，人家要拿你的命啊，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就是哈。 不过后来呢， 真的有人是不信，有记者就去探访他，就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事儿呢我不方便多说啊，身边有言是城管局专人陪护，我就不说了 啊。 其实孟非他就代表广大的网民在微博上写了几句，他说从这封信从立场态度到行文风格非常熟，归纳起来三点嘛，第一城管打我有道理的，第二城管局上和我满意的，第三延安的形象才是最重要的。看完之后就想问一句话，这封信是谁帮你写的呀？ 好，这个现在后来刘国峰啊，这位店主就说，他说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是别人代我发的。那我现在这个不方便跟你多说，因为我边上有城管的人这个盯着我呢。这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解释啊，还是大家都可以预期得到，他是受到了压力。可以说这个延安的城管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有人就说了，这个如果你真的要去跟他法律上较真的话呢，这个你代人道歉哈，这个就是在会引起法律的问题。因此呢，如果这位刘姓店主要是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以这个为依据再去起诉延安的城管。你凭什么用我的名字道歉呢？这个是其实在我看来哈，比之前攻击他你还可以说是双方纠纷，或者说啊互有对错，他确实他也有之前参与这个纠纷的一方，但这点是后面就已经完全延安城管公信尽失。 还有你的主讲就是跟他道，真的如果是道歉的话，他就代表他有这个责任，对这个攻击是有责任。 是， 那有责任的时候就要赔偿，应该是这样推理出来的。 对，因此就有评论说，这个替人道歉这件事情里面是两个劣，一个是拙劣，这个手法非常的拙劣；第二，这个事情的性质非常的恶劣，非常可恶哈。 整个事件呢，我们看起来非常的气愤哈，但是呢，大家更想问，为什么这样的事儿会层出不穷？那尤其是执法人员，我觉得他们的情商真的得这个要再提高一下。现在不是说什么举牌执法、献花执法、围观执法，这些啊，所谓的都是积极尝试。我觉得最主要呢，他们要抗压能力，尤其是抗大家这个谩骂和这个围堵的能力。 你就是说脸皮要厚。 没错，我就想起那个什么《九品芝麻官》吧，好像周星驰中间不是有桥段嘛，就大家对骂，然后骂的全部都是各种鸡同鸭讲那些语言，就叭叭叭一直骂。但是你骂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没错，然后你就骂了左耳进右耳出了。我想这个可能是城管招人应聘的第一个标准。 哎呀，这个是新世纪高素质的城管 队伍。没错，你看所有的海归啊，什么硕士都去争城管嘛，这个第一关要过这个测试。 啊，对，你这个说回来好，现在城管面临的一个问题，咱们现在这个提城市化的这个概念啊，提的很多。其实城市化，我觉得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城管的压力会非常大。很多的农民进城，那他需要生计，那就会很自然的想到上街去练摊儿。练摊儿，你就是跟城管直接对抗了。这样的事情只会是越来越多。 对 啊，因此这个城管的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跟中国的未来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啊，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哎，咱们可以继续关注。好了，那在我们待会儿呢就要开始的这个全媒体的互动话题哈，今天又说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重要指标，一个是城管了，另外一个就是足球啊。这个足球我估计这个在周末晚上啊，6月15号晚上在家里看足球比赛，看这个中国队和泰国队这场比赛的人都是吃饱了撑着， 输得很惨。 我不得不嘲笑你们一下，你们都是吃饱了撑着。 真的耶，我家前面 这个新浪体育在比赛结束之后发了一条结论，他说：“事实证明，周末晚上看电影比较靠谱，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什么没去去看什么足球，好了吧？你又不信吧？你又抱着侥幸心理吧？以为是泰国队吧？你结果就看了嘛？结果就像那个泰囧里面那个王宝强，你就傻了吧？ 还真的，你看我家前不久才弄了个新电视，然后我家人说我还专门要收一下那个 CCTV 5， 你就是 真庆幸。 跑到香港本来已经可以不用免除中国队的烦恼了。 我说这真的要看了，昨天晚上可能电视机都不保。哎，我说还真是够幸运的。 1-5啊，这个世界排名142位的泰国足球队。啊，这个虽然说哈，这个泰国足球队不要看他排名142位，其实他在东南亚是排名第一的。泰国队实力还是很雄厚的，你看，你看灌了中国队5个的，那中国队这个就是说，有人就说了，这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啊，请你随便来灌球。但是呢，也是一个很蹊跷的事情，中央台就三问， 到底是为什么？这不正常。你中国队确实水平一般啊，亚洲可能也只有二流半的水平。嗯、但是呢，通常我们认为跟泰国呢，你一般你不会输得那么惨哈、啊，输一个两个可能大家还可以理解。就有人问是不是赌球？ 嗯。 第二，这个是不是为了跟这个主教练西班牙人卡马乔对着干？ 对。 有人说这个输得惨了以后呢，主教练可能下课，球员是不是黑他？ 嗯。 啊。到底有没有尽力？好，这个范志毅，这个咱们的范大将军看了比赛之后也是老国脚了，看了比赛以后就不想评论，说这个连脸都不要了、 嗯、 连脸都不要了。这个很多球员据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求中央台不要出他的名字、嗯、 中国足协的官员接到记者电话，他就反问记者，你知道吗？他说这是一支中国队吗？这是代表一个国家在作战的队伍吗、 嗯、 这就是一支业余球队、 啊、 你看中国的足协官员 卡马乔 不住了。 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这个花了重金请来的这个西班牙人，好，这个他以前带过西班牙国家队，西班牙国家队现在什么水平？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双料冠军，全世界最强的队伍哈、 嗯。 好，但是他到了中国来，他也没有办法，他就说今天场上啊，中国队没有组织过一，就我们全场都被人家在反击，从来没有形成过队形。好，这个没有一个球员在踢球，我们今天场上基本上是只有一支队伍在比赛，只有泰国队在比赛啊，只有泰国队在比赛，球迷一直不满意，球迷要求退票。球迷要求退票，有喊中国队要解散的，有喊这个主教练要下课的，我估计砸了电视的人也不少。那其实我觉得吧，这个要像我这样就可以明智一点，你就下 不看就完了呗， 就不看就完了嘛，就不要自找麻烦。但是呢还是很难，因为在这个周末呢正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生日。好，这个、 嗯、 习乌会，这个吴伯雄还祝这个习大大生日快乐。 赌的真是、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主席是很喜欢这个足球的啊。人家就说哈，你这个县里这个贺寿现的这个进吞五弹，这个你真是让人尴尬。咱们前脚这边神石上天了，右脚这边这个蛟龙下海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然后呢，足球又被人太囧了。中国足球缺什么？到底缺什么？是缺这个球员呢？缺教练呢？缺钱呢？还是缺什么？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哈，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吐一吐胸中的这股闷气。 嗯 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服务，已经开通了，来进来吐槽。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花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中国足球缺什么？是缺左脚，还是缺右脚，还是缺一个脑袋？好，这个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来打起电话来吧。 好，首先是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梁先生，您觉得中国足球缺什么？ 我是偶尔看到你们的凤凰卫视那个屏幕上打的字儿啊， 是 写了一个是中国足球缺什么？ 嗯， 我认为啊，什么都缺， 什么都缺，那有什么呢？ 什么都缺， 嗯， 什么？您觉得什么都缺？那现在，那我反过来问您吧，您觉得中国足球现在这个不缺什么？ 不缺腐败， 不缺腐败。啊，所以让您，如果让您这个给中国足球来动个手术的话，您觉得从哪儿开始动呢？梁先生， 我还真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动。 哎，这已经是没有办法，无药可救了。 没办法。 没办法，所以您这个周六的比赛您看了吗？ 抱歉，先生。 嗯。喂。 中国足球我已经很多年不看了。 哦，您已经很多年不看了，您就是想这个来表达一下您这个对中国足球已经绝望了。 啊，我的绝望都快40年。 哎呀，绝望都四十年了。好，谢谢这个北京梁先生。北京梁先生绝望，对中国足球绝望的时间比我的年纪都大了。这个 估计也是个老球迷啊。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 太多的唏嘘都不想提 了。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情，咱们还是别聊，再聊了这个眼泪一大把。这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你好。 哎，这个宁先生刚才有说有球迷说这个已经对中国足球绝望四十年了，您对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吗？ 中国足球啊，希望还是有的，但是应该找到契机，找到良方。我认为中国足球不能说中国笼统的，中国女足曾经跟美国打过亚军，中国男足确切说，中国的男足为什么上不去？我认为啊，现在进入误区了，一整的请米卢又请哈马乔，米卢倒是不错的教练，但是不是解决根本问题办法。外籍教练卡马乔通过实践证明好几千万打水漂了。 嗯， 就是咱们应该要如果从锦标主义角度讲，可以请一两个外籍的球员，前锋啊中锋啊一两个，教练呢可以高智商的教练。 这个宁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这个中国国家足球队没法请外国人替咱们踢球， 除非他是中国人。 哦，那个我认为啊，中国国家足球队呢，这个可以采取呢，中华它缺乏一个中华和和向上的精神。 哦， 国家足球队就是 这个需要加强对球员的中国梦教育。 中国梦，我中华和和文化精神可以呢，两岸三地啊，这个组一个联合足球队，中华国家足球队吧，可以两岸三地，香港啊，澳门呐、啊，台湾呐、啊，可以组中华国家足球队，可以联合组队，这样呢提高这个那个能力实力，这是一个。另外呢，可以在中华和和文化上，中华这个向上上，中国梦队，就是体现这个学学中国女排，学学中国女排精神，中国乒乓球队，学学这个向人整学习，多向人家学习，我觉得这个。 好，谢谢。好，这个黑龙江的宁先生、 听出来了，主要是觉得没精神，缺精神。 这个理论体系不够扎实。好， 要从中国梦开始训练。 但是刚才宁先生说这个从香港、台湾跟澳门招收球员呢，这个我不知道哈。这个香港、澳门和这个中华台北队这个足球排名好像 还不如， 好像不如泰国队呢哈。啊，不过这个排名不是说明问题，这个中国队已经用自己的实力，事实说明了排名都是可以变的。好，这个接下来是段先生，段先生您好，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周六看球了吗？ 看了开场了一段吧，然后就没、 然后电视机就没了。 也不想看了，反正就这个意思。 啊，还好还好没接着看。 有一个细节我感触挺深的， 是， 就是刚开场的时候，那个泰国队那个唱国歌的时候，人家泰国队我就感觉唱的挺激昂的，大家都在张嘴唱嘛，然后到我们国家队唱放我们的国歌的时候，我看到好多队员那嘴巴都没动，我不知道是在心里唱啊，还是不愿意去表达。我就感觉这个精神状态跟那个泰国相差挺大的。 所以您要是这个今天这个问题，中国足球缺什么的话，您是觉得缺这个精神状态？咱们先从唱国歌练起是吗？ 我是从一个细节嘛，就是可能反映的是一个集体的荣誉感，觉得他们可能是很缺失的，因为一个团队在打嘛，大家可能觉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可能有教练的问题，有队员的问题，有那个可能队医的问题，很多的方面，我另外一点，我是觉得我后面看了一下一些花絮，我觉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吧，态度缺失，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体育的东西，你本来就是给我们一种精神的鼓励。如果我你踢得好，能进就是能进球，是个是个能力问题。但是你是不是在场上就全身心的投入，可能就是个态度问题啊。我觉得他们态度可能，你看那很多有的时候那个球，我们感觉为什么那些人队员不往回撤呢？不往回跑呢？为什么不跑呢？ 是这个 方面挺缺失的吧？ 精神和态度。那如果这个段先生啊，请您来这个当中国队的这个教练的话，怎么样改变精神跟态度的问题？你有什么好招吗？ 哦，那个是首先我觉得，如果你是全身心的投入，你就留在国家队嘛。如果你不是全身心的投入的话，你技术再好，我也让你走嘛。 所以就先要 问一下每个球员，问他一句，你到底想踢还是不想踢？ 对啊，你是不是愿意做国家队的队员？你代表的是中国，你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嗯，好的，段先生，这个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想不想干了？ 对， 想不想干了？ 你看，有人就说这场比赛想到64年，当时10月3号在工体，中国队是0-2败给了巴基斯坦。 嗯， 当时在场的贺龙元帅气愤之极，当场决定立马解散。当时他是副总理， 还好贺龙元帅没拍出枪来。 副主席，你看他就说打破所谓的行业保护的斩立决 啊， 起到非常大作用。 好，我们来听一下彭先生。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彭先生是来自哪里？ 哎，来自武汉。 哎，武汉，您看球了吗？ 我当时没有看，但我后来看了新闻报道了。 嗯，所以您觉得中国足球缺什么？ 我觉得可能在管理方面啊，还有这个奖惩机制方面，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调整。 奖惩机制方面是觉得这个奖金发的不够多？ 没有啊，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把它当做一种，应该是劳动，根据你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成果，完成任务的好坏来。最后来决定给你的报酬多少或者奖金多少。 那如果说1-5的话，应该怎么样来决定这个奖金？ 那我觉得这明显是把任务搞砸了嘛。这其实就像我们单位里面做事情一样，给了你一个任务，你首先要很好的工作的表现，然后去把这个工作完成是一方面。如果干得好，肯定会有奖；但如果干得不好，这个任务给你，你搞砸了，应该来说还是应该有惩罚才对的。 嗯，您这个单位里这个搞砸的惩罚是什么？ 像这种事情搞砸，肯定你的这个奖金是没有了，甚至说你的基本工资会被扣掉一点， 啊、 都是有可能的。 啊、好，这个建议我们要传达给中国足协、 这个。 啊，这个基本工资的问题。接下来是广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刚才就有人建议给这个球员要 惩罚机制， 要扣钱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扣钱那个可能不大现实吧，毕竟你这个。和就是他球员的工资，他作为和俱乐部签订的合同和他在国家队的表现，你很难，特别是在之前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你很难挂得上钩的吧。 嗯，这您还是非常讲理的。那您觉得这个中国足球缺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从最根本来说，我觉得还是缺乏一个广泛的一个群众基础和一个良好的一个联赛和各级联赛包括青训系统的一个整个足球的一个体系吧。 嗯， 没有这些做基础的话，你请什么教练，然后讲什么时候再讲什么拼搏精神，这些都只是在另外一个再高一个层次的事情了，你基础都没有是吗？那你很难谈那些问题的。 哎，这个是和网上很多人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啊，就是说不要小看了泰国队，排名142位啊，泰国足球的这个注册球员的这个人数啊，哎，这个比这个特别在青少年领域哈，比中国的球员还要多。 是吧？ 好，非常感谢广州陈先生。 那些可能都比较虚哈，最主要的还是怎么样从你的，尤其是青少年球员的培养，还有中国整个足球风气的肃清，你要从基本上来 说。好，这个最后一位哈，广东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您觉得中国足球缺什么？ 我中国足球缺的啊，是挑选那个球员的公平性第一。缺选那个挑选平民的公平性。如果呢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呢，全国包含军队里面去挑那个运动员，4年后呢给我经费场地啊，就可以打进世界杯，绝对中国不是就是缺的公平性，他们那些国足那些球员啊，是用手脚安排进去的， 是 那些人是玩泥沙的，不是打球的。 刘先生啊，这个卡马乔他的这个年薪啊，估计是以千万人民币计的。您现在在这里拍下胸脯，您说4年时间给您这个时间、经费、场地的话，您就带领中国队打下世界杯，一定要把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转交中国足协。您这个年薪就直接从卡马乔的账上转到您账上，中国足球未来就靠您了。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是可以保证的。 是啊， 给我全国还有那前提条件，全国包含军队里面挑选人才的机会，是潜力。 好，这个广东的刘先生说他可以保证啊，只要全国范围内给他公平挑选球员的机会哈，指出了一点，在现在这个球员选拔的机制，包括咱们这个联赛中超联赛的这个体制里面，哎，确实 经常有听到球员为了上场需要给教练钱哈，塞钱，这个才能拿到上场的机会，甚至都是有明码标价的，一个国家集训队的这个位置是多少钱，出场比赛是多少钱啊，这个或者说在这个联赛，哎，我这个上场一次多少钱，这个都是非常腐败的这个现象。 嗯， 最后就体现在国家队的成绩上面。 而且对于中国足球，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以前还真是球迷，但是近年来啊，随着你看足球有这么多的丑闻，他说我实在是不想看，我看一次伤一次心。 嗯， 但是目前来说，大家会关心这个主教练会不会下课。 嗯， 而且对于这次踢了所谓的这个耻辱的国家队的队员， 嗯， 会不会有一些处罚？ 嗯， 大家到底是不是有赌球的原因呢？还是有些大家目前不知道的一些内幕啊，值得再关注。 这个拍了电影很卖座的十亿票房电影《泰囧》的徐峥哈，在微博上说了啊，听说《泰囧》出了续集了，哈，《泰囧》出了第二集，可惜《泰囧》第一集是喜剧，咱们周六看到第二集是悲剧。 拜拜， 拜拜。